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一聊研发环境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让开发人员少操心环境，甚至不用操心环境。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就一起进入工程方法模块了。在第五篇文章关于持续开发的讨论中，我与你详细介绍了获取开发环境是开发工作的核心步骤之一，对提高研发效能来说是非常值得优化的环节。当时我与你提到了开发环境服务系统以及沙盒环境，解决了开发环境的准备工作。而这里的开发环境只是研发环境的一部分，特指开发机器环境，包括开发机器的获取、网络配置、基本工具以及代码的获取和配置。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整体的研发环境的配置问题，从全局上切实解决开发人员因为操心环境而导致的效能低下。在此之前，你可以先回忆一下是否对以下问题似曾相识呢？开发人员使用的电脑配置太低，运行太慢，编译一次要10分钟，测试环境不够，上线时熬夜排队等环境，工具零散，不成系统，很多步骤需要手动操作，开发思路常常因为流程不连贯而被打断，团队成员的环境设置参差不齐，有个别开发人员环境配置的比较好，效率比较高，但没有固化下来，其他团队成员也用不上。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研发环境不够高效。就像低劣的空气质量和食物质量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不理想的研发环境会严重的降低研发效能。具体来说，按照开发的流程，软件研发需要以下几种环境：开发机器 IDE， 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工具、数据和配置，本地环境、联调环境，测试环境、内生产环境。接下来我会按照这个顺序分别与你介绍这五套环境如何配置。因为 Facebook 在环境配置上做得非常好，比如说他们可以保证开发人员在5分钟之内拿到一套干净的开发机器环境，所以我会与你着重分享 Facebook 采用的实践，然后根据这些实践总结出一套提供高效研发环境的原则。同时我也会与你介绍一些我在其他公司的落地实践，帮助你掌握以环境配置相关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看开发机器的配置。 Facebook 从不吝啬在开发机器上的投资，每个开发人员除了有一台笔记本外，还在远程数据中心有一台开发机器。数据中心的机器用于后端以及网站的开发，为方便描述，我称之为后端开发机。而笔记本有两个用处，一是用来做移动端 App 的开发，二是作为终端连接到后端开发机做后端和网站开发。这两台机器的配置都非常强劲。后端开发机一开始是实体机器，后来为了便于管理和提高资源利用率，逐步转成了虚拟机，但不变的是配置依然强大。在2015年的时候，绝大部分机器配置都能达到16核 CPU、 144G 内存。笔记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苹果 MacBook Pro， 另一种是联想 ThinkPad，都是当时市场上的顶配或者顶配下一级的配置。开发机器的获取和释放则是通过共享的机器池以服务化自助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更多细节你可以再复习一下第五篇文章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看看 IDE 的配置。 IDE 指的是集成开发环境， Facebook 持续在 IDE 上投入，以完善其功能、一致性及一体化体验。我下面以后端和网站开发为例来说明。因为代码存放并且运行在后端开发机上，所以在2012年以前，绝大部分开发人员都是使用 SSH 远程登录到后端开发机，在那里使用 VIM、 Emacs 这一类能在命令行里运行的编辑器进行开发工作。也有人尝试在笔记本上运行 GUI 的 IDE， 远程挂在后端开发机上的文件系统，但是总是会有卡顿，效果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首先采用的办法是，首先尽量提高命令行编辑器的体验，把 VIM、 Emacs 配置成类似 IDE 的工具，将最常见的功能比如代码搜索、代码跳转、 Debugger 等集成进去，效果还算可以。不过以故意形式的 IDE 相比，这种命令行的工作方式还是有一些局限性，比如和其他工具服务集成不方便，需要记忆大量的快捷键，在显示形式上不够丰富，导致用户体验不够好等等。所以 Facebook 持续投入研究故意形式的 IDE。 第一个成型的 GUI IDE 是一个 Web IDE， 也就是在数据中心运行一些 Web IDE 服务，这些 IDE 服务连接到开发者的后端开发机上获取代码，同时提供网页界面供开发人员用浏览器登录进行开发工作。这种专门的 IDE 服务解决了远程文件夹挂载的卡顿问题，同时跟其他服务集成起来也很方便，比如它可以跟 Fabricator 的代码审查功能集成在一块，在代码中用 inline 的方式显示其他人对你的代码的 comments， 也就是说可以在两行代码之间显示一个额外的区域用于展示 comments。 类似的，它还可以方便的和代码搜索服务、代码跳转服务、 debugger 等集成，甚至还可以跟 CICD 工具链上的发布工具集成，所以非常的方便。到2014年的时候， Facebook 大部分开发人员都逐渐转移到这个 Web IDE 上去了。如果你想深入了解 Web IDE， 可以参考一下 Apache Qi 这个项目。这个 Web IDE 已经很方便了，但是基于网页的 IDE 在易用性和安全性上还是有些局限，所以 Facebook 继续加大在 GUI 形式上的 IDE 方面的投入，最后使用 Electron 框架实现了一个原生的 IDE， 也就是 NewClide。 NewClide 的工作原理和 Web IDE 基本一致，都是在数据中心运行 IDE 服务， IDE 的前端则运行在本地笔记本上，通过以 IDE 服务连通来实现代码编辑等功能。只不过 NewClide 的前端是运行在开发者笔记本上的一个原生应用，而 Web IDE 的前端是运行在笔记本上的网页浏览器而已。NewClide 的功能比 Web IDE 更强大一些，易用性也更好，同时因为没有浏览器的依赖，安全性也更好一些。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本地环境和链条环境。关于 Facebook 的本地环境，我已经在第五篇文章中介绍过了，主要就是加快本地构建，使用生产环境的数据，从而达到本地环境更加快捷方便。而至于链条环境，我曾在第六篇文章中简单提过，在代码提交到 Fabricator 上进行审查的时候， Fabricator 会调用一个沙盒系统，创造出一个沙盒环境运行正在被审查的代码。这个系统也是用机器时来实现的，同时也是一个自助式服务，也就是说开发人员也可以不通过 Fabricator 而直接调用 API 来生成沙盒环境。本地环境和链条环境是开发中最高频使用的环境，对持续开发非常重要。接下来我就再与你分享两个我在其他公司的实施案例吧。第一个例子是我在 Stand 公司搭建本地环境， Stand 的业务规模小，因此我们并没有使用微服务，主要的服务只有单体的网站后端服务、数据库服务 MySQL、 缓存服务 Redis 以及一些数据监控服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些依赖服务尽量都在本地开发机，也就是笔记本上都运行一个实例，实在不能在本地运行的服务，要么就在本地环境运行时不调用它，要么就在调用它的时候传递额外的参数，表明这个调用来自开发环境。而被调用的服务则针对这样的调用进行特殊处理，从而达到不污染线上环境的效果。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办法，简单有效，不过它的缺点是本地环境数据跟线上环境有区别。如果你的系统采用的是微服务，则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常见办法。第一种办法是直接在自己的机器上把所有的依赖服务都跑起来，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方便，但要求开发机的配置更高。第二种方法是团队维护一个环境，让大家的开发环境都接入，也就是说开发者自己的机器上只运行自己开发的服务，调用其他服务时就使用这个共享环境中运行的服务实例。这种方式对开发机器要求不高，但需要团队维护一个环境，并且一般来说大家需要经常更新这个环境中的服务，整个环境容易不稳定。第三种方法是使用服务虚拟化工具来模拟依赖的服务，比如 Mountback、 WireMark。 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来了解 WireMark 的使用方法，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内链接查看对应的文章。第二个例子是我为一个云产品团队提供链条环境，这个云产品结构非常复杂，有十多个服务，至少需要三台服务器，不但有软件，还有数据、主网等复杂的设置，部署很困难。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环境一旦出现损坏就很难修复，需要从头再来， 所以开发人员自己配置基本不可能，运维人员也是忙于维护，应接不暇。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使用了机器池的办法，不过这个机器池里面的单元不再是单个的机器，而是由三台机器组成的服务。这个服务自助化提供给开发者使用，使用之后自动回收销毁。同时我们确保机器池中始终有两套空闲环境，不够就补充，多了就删除，以保证获取环境的时候可以马上得到，同时又不会因为有太多空闲的环境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另外每次有了稳定的新版本，运维人员都会更新脚本并重新安装和配置系统，保证开发人员能够在稳定的版本上进行粘条。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团队开发人员的环境问题，将获取环境的时间由2到4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工具、数据和配置。除了 IDE, 开发过程中还会用到其他的工具，比如代码搜索、发布部署以及日志查看工具等。这些工具的组合可能与你平时理解的开发环境不大一样，但事实上它也是一种广义的开发环境，对开发效率影响很大。这一部分环境的优化主要是使用开发工具之间的网状互联来提高效率。关于工具的网状互联，我在第4篇文章中有介绍，这里我想强调 Facebook 在这方面的另外一个重要实践，重视开发者体验，把开发流程中常用步骤的自动化做到极致。我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们都知道 Git 的 commit message 代码提交描述是提供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它有一个局限，就是只能存储文本，而图片的描述问题常常会比文字有效的多，也就是说 A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图胜千言。为解决这个问题， Facebook 采用了以下方式。第一，提供了一个图片存储服务，并为上传的图片提供永久的 URL。 二，开发了一个端侧的截屏工具，截屏之后会自动上传图片到存储服务，而且在上传成功之后自动的把图片的 URL 保存到本地笔记本上的剪贴板系统中。第三，提供了一个内部使用的 URL 缩短工具，避免 URL 太长占用太多的文字空间。这三个工具集成起来，一个具体的使用场景是这样的。我在写 commit message 的时候，如果需要截屏来描述效果，我就使用一个快捷键，比如 command 加上 alt 加上4来激活截屏工具，随后拖动鼠标来截屏，然后直接用 command v 就可以把图片的 URL 粘贴到 commit message 里边了。这个工作流程非常的顺畅高效，不仅被大量用于 commit message 的书写中，也经常被用在聊天工具中。后来到了其他的公司，我都会先配置这样一套工具流程。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测试环境和内生产环境的配置。在测试环境、内生产环境的管理上， Facebook 使用了一个叫做 Tupperware 的内部系统，以 IAC 的方式进行管理。不过 Facebook 并没有开源这个系统，如果你所在的公司使用的是 Docker, 那可以使用 Kubernetes 来实现类似的功能。如果你们没有使用 Docker, 可以试试 HashCorp 公司的 Terraform, 或者使用 Ansible, Chef 之类的配置管理工具，来产生一套干净的环境供团队成员使用，之后再销毁，既方便又不浪费资源。在这里我再与你分享一个我在 Stand 公司使用 AWS 管理压测环境的例子。当时我们并没有使用 Docker, 于是我们选择了 AWS OpsWorks 框架，它是 AWS 基于 Chef Solo 开发的一个应用程序管理解决方案，同时支持基础设施的建模和管理。 OpsWorks 这个框架的用法也是声明式的，只不过这个声明不是存代码，而是在 AWS 的网页上配置的，使用效果和 Tupperware 差不多。就是首先定义一个压测环境需要几台机器，需要运行什么操作系统，需要什么负载均衡器，需要什么数据库等，然后通过 OpsWorks 上面暴露的钩子使用代码来管理应用的生命周期，从而实现系统和应用的初始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OpsWorks 产生一个云主机集群用于压测，结束之后马上删除，方便而且划算。 其实使用 Ansible 或者 Chef 也可以实现类似功能，不过需要自己开发一些东西，这里我就不详细讨论了。以上就是配置研发环境的一些具体实践了。可以看出，配置高效的研发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舍得投入资源，用资源换取开发人员的时间。 Facebook 之所以从不吝啬在开发机器硬件上的投入，是因为人力成本更贵。第二，对环境的获取进行服务化、自助化，这一点可以在开发机器联调环境的获取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同时常常会使用 IAC 配置管理系统，比如说 Chef 和机器池的方法来实现，同时利用弹性伸缩来节约资源。第三，注重环境的一体化、一致性，也就是要把团队的最佳实践固化下来。比如 Facebook 一个常见的操作是配置文件统一处理，以 VIM 为例，将 VIM 的配置文件存放到网络共享文件夹中，于是开发人员只要在自己的点 .bashrc 文件中加入一行 source/home/devtools/vim-config 就可以搞定。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了，现在我们一起小结一下吧。今天我首先按照开发的流程，也就是开发机器、 IDE、 本地环境和联调环境，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工具和配置，以及测试环境和类生产环境的顺序，与你讲述了高效研发环境的具体实践。然后基于这些实践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用资源换时间，二是服务化、自助化环境的获取，三是实现环境的一体化、一致性。我觉得这些原则和实践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 Facebook 特别重视环境，并持续优化环境。这一点在 IDE 的演化上尤为明显，从命令行到 Web IDE 再到 New Client 一直都在进步。另外在去年年底， Facebook 停止了对 New Client 的开源项目的维护，这也意味着后面他们可能还会有对 IDE 新一轮的优化。以上种种做法使得我在 Facebook 做开发的时候，对研发环境感觉就是不用操心，需要使用的时候直接到网站上申请就可以使用，配置也很方便，团队的配置都已经在那儿了，同时环境中的各种工具流程都很顺畅，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做开发、写算法，做我最能够提供价值的事情。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我在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工具、数据和配置这一章节中提到的截屏工具流程，你觉得价值大吗？值不值得引入你所在的公司？如果值得的话，可以怎么样来实现？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